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今日翻嚟睇见呢个强烈嘅风信号挂起咗，其实咧，寻晚黑啦都已经好大风噶啦，或者睇下你自己嗰个家居嗰个位置啦，有啲嘅位置好当风嘅时候咧，可能都更加强劲啊！咁啊，现时时间咧5:02啦，今日嘅日子咧系10月28日，农历系9月12日。呢排咧喺夜晚黑嘅时候抬头望上天空咧，觉得个月亮都好靓嘅，因为个底色好黑，漆黑一片，隔篱仲有啲星闪闪。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着船，唱着那古老的歌谣，歌声随风飘，飘到我的脸上，脸上淌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水，弯弯的河水流啊，流进我的心上。 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 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开始我们今早清晨爽利节目。早晨现在五点搭三。今天有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强台风莫拉菲的外围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在上午五点钟莫拉菲集结在沿港之东南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移向越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多云，稍后有几阵雨，最高温度大概27度。今日会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是吹烈风。展望在明天来讲呢就多云和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呢天色呢会好转，早晚稍凉啊。一路读这个天气呢都讲这个东北风强风烈风，天气又稍凉，大家留意一下。现时25度，湿度 68%，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了。 风儿多可爱，阵阵飞过来，有谁愿意告诉我风从哪里来，爱像一阵 呢位咧都系以前咧喺即系七十年代啦，好多来自台湾嘅流行歌曲里边咧，咁啊佢都系其中一个咧就系知名嘅歌手万沙浪，佢个名原名叫黄宗义吓，三画王。咁佢系台湾原住民卑南族嘅歌手，亦都系一位演员。咁佢咧就系、是、即系万沙浪嘅意思咧，系卑南语咧解作系成年勇士嘅意思。早年咧就为呢个陆军总部军队咧就系做呢个喇叭手嘅，退伍之后咧就同朋友咧就组织呢个潮流嘅摇滚乐嘅合唱团，就以佢本身嗰、那个即系原名啊黄宗义咧就系、是、做呢个主音歌手，喺啲酒店啊嗰度去唱歌，亦都喺一啲即系医院地下室嘅俱乐部咧系驻唱嘅。去到71年嘅时候咧，佢有主唱电影。亦都是同名的主题歌曲，就是刚才那首《风从哪里来》而一举成名。他亦都有山地歌王的称号。清晨时间5:21，相思风雨中，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声，凄一暴雨中。 人海里飘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蒙。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终于女人行满空，受红尘多作弄。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 漫漫路上珍重， 张学友、汤宝如《相思风雨中》。人生好多嘢咧，都就系当你系一切啲生活美好啊，身体健康啊，尚能咧生活都不由即系不愁两餐嘅时候咧，都应该有一种感恩嘅心啊。人嘅一生咧，有啲时候一段日子咧就系风光，一段日子咧就可能系比较系低沉啊、黑暗，或者会令你意志消沉。头先讲个歌手万沙朗咧，咁佢吓又话系即系又做过军人啊咁样，同埋个人都几大只，但系喺晚年嘅期间，喺即系早几年都有报道，原来佢咧就系、是。两度中风都半瘫痪，咁又有插鼻管啊，咁免疫力下降又失调啊，咁身体嘅状况都每况愈下，吞咽困难，咁而家咧就喺呢个安养院，我谂都系护老院嗰类啦，就系、是、安享佢嘅晚年啊。所以人的一生有时不需要是 可能要好即高峰期，大家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的生活一路舒服呢，都已经是感恩感激不已。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心事。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希望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事。

好好好，爸爸今晚同你讲三隻小猪嘅故事啊。 今个星期你讲第四次啦、哦。 咁讲小熊猫啊。 今个星期讲咗两次啦。唉，爸爸，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嘅喜悦一家文章朗读比赛，10月27号开始接受报名啦。我仲想同你父女档参加，你今日我点帮你报名啊？快啲练习多啲啦。 政府推出的自愿医保计划，为医疗保险产品订立标准的保障范围。 获计划认可的产品，除了保证续保到100岁，更不设终身保障限额，还可以申请扣税添。 市民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与计划，在市场上安心选择。 自愿医保计划有规范，安心拣。上 vhis.gov.hk 了解一下。 即使再听不到音乐，舞依然可以跳下去。 为了跳舞，你可以去到几准？ 六岁就失聪的 Jason， 到20岁才开始学跳舞，最终还考到奖学金，远赴纽约深造舞蹈。 电视节目《爱在有晴天》，今集一起看看 Jason 现在怎样透过跳舞为聋人发声，争取权益。 星期六晚8:30， 港台电视30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个星期嘅中间嘅日子，今日系28号，农历咧就9月12日，星期三。我哋星期三喺6点后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呢个着重健康嘅环节咧，就嚟到系讲下做运动啦。今日会系雷洪德博士咧，就讲恒常运动咧，成日都讲噶啦，一定系好重要，所以每天咧都记住起码做30分钟嘅运动啦。咁啊，对于身体有好多好处嘅。你如果 keep fit 又要做下运动啦，个身体系咪健康咧？你要喐动下你先得啦。咁亦都可以令到你嘅病痛都少啲。咁啊，今日咧会主讲嘅焦点就话，如果你恒常运动咧，減呢個癌症嘅風險咧都好高嘅，呢個咧就唔係淨係口講，係真係有啲數據嘅。你知道雷博士好多時咧，即係又根據好多啲嘅係有呢、這個地位嘅，係即係崇高地位一啲有關嘅機構係講出嚟嘅呢個數據咧，等大家係要即係記住，原來多做運動真係有好處噶。咁啊，詳細情況咧喺6点后大家記住聽啦。 灰色。 今日咧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多云，稍后有几阵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系挂起，现时温度25度。 林忆莲的灰色都是来自心底里面一些不开心的灰色，无论你怎样都好，就天气怎样变化都好，你的心情保持靓靓就不会灰色了。今天天气方面初时是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多云，稍后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是吹强风，高地间中是吹烈风。展望听日多云和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的。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是属于高啊。强烈季候风信号是挂起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9%，大钟时间5:43。听起啲轻松嘅歌曲咧，都好容易会喐下嘅身啊，咁又当系做下运动啊。跟住草蜢一齐忘情森巴舞。 草蜢三个由头到尾都是三个始终如一，一起去创造，去 keep 住佢哋嘅事业啊！亦都好似佢哋师傅一样，重情重义，跳舞都一流啊！中意跳啲舊舞、社交舞嗰啲 Tango 會唔會好難跳啦嚇？ 黑沙飛舞，黑色珠寶，銀糖斜斜黑舞，披起面夜，孤身上路，穿梭夜店探舞。激光飛舞，鼓聲滔滔，熱拍狂搖花道。今宵這夜，心中叫好，不想一再。 中意跳舞嘅咧，就唔会俾佢停。哇！如果连续系一路听一啲可以跳舞嘅歌曲咧，真系可以乘机去 keep 啊 fit 减肥啊！ 二十六夜，热力在四射，罗曼蝇步步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止水，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

农历是9月12日星期三，现在6点11分半，今天都很大风，挂起了强烈季候风信号。今天是渐转多云，稍后会有几阵雨，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就吹烈风。指望听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咧天色会好转，早晚稍凉嘅。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嘅。如果有啲人怕冻嘅咧，最紧要咧就要做下热身啊，就系呢个热身运动。好啦，星期三我哋又讲呢啲话题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十月份的尾声了，星期三的这个早上，在钱佩英身边的就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在这里又是提醒各位朋友，健康就是财富，你不会看这么多医生的时候慳翻好多錢咧，都有好多個用途嚇。 冇錯啊，咁啊，所以喺大約十幾年前咧，美國嘅運動醫學學會啦，連同有都好幾十個國家啦，我包括埋我哋香港啦，民間嘅組織咧，都簽咗一個協作嘅計劃。這個咧就叫做 Exercise is Medicine 啊，中文咧我哋譯做咧就係運動咧係是良藥。係啊，當然啦，藥嘅意思唔係話你有病先去醫。咁呢種良藥嘅話咧，就係你食咗就唔會令你有病的 嗱你又唔使食药，又唔使嘥钱，有健康几好啦。但系点可以得到呢？就系要运动啦吓。 系啊，咁我哋今日咧呢十零分钟就讲呢个议题咧，大家都唔想听。但系呢个议题咧，就可能大家都关心嘅，因为都会可能有机会发生喺你身上。 哇，直情我觉得咧，成日都听到身边人好多嘅故事，就讲癌症啊。 冇错，冇错。 边个咧又患咗呢个癌症吓？ 系啊。 咁但系呢个癌症，如果我哋避唔到嘅时候，當然會話，唉，即係可能啲嘢係咪命裡安排呢？但係如果真係咁啱係患咗嘅時候呢，亦唔一定需要咁悲觀，你可以好多方法嘅嚇。 冇錯，我哋今日就係用少少時間咧，同大家探討下運動同埋癌症兩者嘅關係。喺而家最新嘅科研嚟講，其實有啲咩係可以幫到我哋啊？有啲乜嘢其實我哋做多少少咧，可能個問題就會解決咗啦。咁啊，運動係咪可以預防到某啲嘅癌症咧？咁而家好清晰啦，有超過10種嘅癌症咧。就喺科研上高係包括咗世界衛生組織啦，都確定咗就係有一個明顯嘅預防嘅作用。咁另外喺2018年嘅全世界啦，包括我哋香港衛生防護中心嗰都修訂咗嗰個運動嘅指引啦。咁其中一個咧就話運動嘅其中一項嘅益處咧，就係可以幫我哋咧有效咧預防咧係某一部分嘅癌症咁樣，係啦。 咁我哋就一陣間可以聽聽啲數字啦。你唔好諗住喺預防預得幾多啊？咁但係原來聽下之後，嚇、啊、都真係好有用 嘅。不過呢個真係㗎、啊，其實香港而家個癌症都係好多時都話係非傳染病呢方面嘅都係頭號或者前幾位嘅殺手啦。睇下咩類型嘅癌症啦。咁嗱，我喺浸會大學就1992年加入工作啦。咁我哋第一屆體育本科嘅同學畢業咧，就1995年啦，都係叫做年青啦，係咪？咁過去我哋都有，而家我記得有三位同學咧，就因為癌症咧都係離開咗啦，即係畢業冇幾耐，咁就有不同嘅癌症啦。咁所以呢一個癌症咧，其實係有時如果可以嘅。譬如及早喺而家，譬如政府啊，有部分癌症啦，或者係我記得中文大學都有啦。 係啦，係有呢個即係篩查計劃係嘛？ 係啊，咁你及早知道出嚟嘅時候咧，真係預防咧 是勝於治療的。 嗯，那那個預防呢，你知道之後可以有什麼做呢？那你即刻可以在醫療方面去着手啦。 是啊。 另外在運動方面去着手啦。 是啊。是啊，是啊，那我記得都很多年前我們衛生署呢都有些資助啦，就是年紀大到好像是五十多歲左右啦、啊嗯、好像五十五，我有沒有記錯。 你說是譚詠麟和汪明荃就是幫手宣傳、那個。 好像 是 六十左右的，那就是做一個大腸鏡的篩查。 咁而家就中大有一個咧，就仲多幾項嘅一個檢查添。咁而且個年齡係降低到40到75歲。 係啊，我聽佢哋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咧：，咦，既然你哋都咁關心你嘅健康，嚟到呢啲 check 都一樣啦，喂，唔爭再 check 埋第二樣啦，知道自己點啦。嗱，咁我咧就喺應該係兩年前咧，我都做咗大腸鏡嘅一個檢查啦。咁就真係都算嘅好彩，咁就醫生咧發現有好一粒嘅好細嘅息肉，咁啊，咦，同你切咗佢啦， 即刻做埋。 系啦，咁咧就化驗咗啦，咁都係一個良性冇乜嘢嘅，咁、 嗯、 但係嗱，你唔去驗咧，你唔知噶嘛。 係啊， 當我有一粒變成可能十粒、廿粒、一百粒嘅時候，你嗰陣時有症狀啦，就已經遲啦。 咁、嗯、所以而家咧嚇，又有啲團體，包括埋政府都做嘅時候咧，大家咧就。不如珍惜下呢個機會，試下去 check 下先啦，咁樣 係啊。咁、嗯、我哋今日呢個時段就係講一下啲運動啦。咁其實香港有幾種癌症咧，係真係越嚟越年輕化。 嗱，尤其是係即係我女士， 即係同你哋女士真係好有關係啊，田佩。 講翻呢個乳癌啊，即係喺香港嚟講都係常見嘅一個癌症。睇翻啲資料咧，就話喺過去25年嘅統計發現咧，香港女士患上乳癌嘅個案咧，升幅咧，哇！原來是接近4倍的。 是啊，我記得這個大約是30年前左右、嗯、應該接近是20多到30多人有一個到。那 現在呢最新的數字就是每15個婦女呢就有1個呢在一生當中會患上乳癌的風險。咁平均嘅歲數呢就57歲，比起西方嘅國家嘅患者係仲年輕嘅。最年輕嗰啲咧，更加係不足20歲添。 係啊，因為我記得乳癌基金會嗰邊咧，就阿張淑儀醫生啦，成日喺精靈一點都接受訪問噶啦。咁佢都請過我去分享一啲運動同埋喺個癌症嘅復康啦、預防嘅一啲講座啦。咁、我真係見到有部分係真係幾年輕嘅。咁嗱，而家如果大家有恆常做運動，特別係女士嘅話咧，而家最新嘅研究咧就話可以將你出現乳癌呢個機會咧。風險降低40%， 即是我在事前是做了一個預防， 即是運動可以幫你整體降低患乳癌的風險、嗯、有些研究有40%，即是10個裏面可以幫你扣回4個人。 哇，挺好、 啊、另外早期有些研究都起碼去到20到30%左右、 嗯 啊、其實那個生理的原因就是很多時候是因為運動對於我們整體那個的內分泌的系統，即是所謂荷爾蒙系統、嗯，激素啦、新陳代謝啦，有個好嘅幫助。 嗯， 咁癌症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嘅基因嘅突變嘅因素咧，係影響啦。咁但係如果你有一個健康嘅生活，嗱，你恆常嘅運動啦，再加埋你嘅均衡嘅飲食啦，咁再加埋就係充足嘅睡眠啦，同埋你有適量嘅壓力處理咧。咁令到嗰啲癌細胞有機會發圍啦，叫做呢個嘅機會，我哋打低佢。 喂，咁如果萬一真係確診咗話有呢個癌症，而又康復翻嘅，嚇醫翻好嘅，咁我再去做運動，又會唔會都係一個預防？ 其實呢個係噶，嗱，我哋大家可能聽過啦，每年我記得喺新聞報道咧，就係、是、端午節爬龍舟咧，曾經都訪問過一班咧乳癌嘅康復者咧，係利用爬龍舟凝聚大家。是做訓練啦，呢個是對他哋嗰個康復之後嗰個生活嘅質素啦，同埋有運動啦，同埋團隊大家互相一爬龍舟要合作啊，互相鼓勵啦，係有好幫助的。 咁即係佢萬一真係患上乳癌而好翻嘅話，你再做運動 都要需要繼續做運動， 可以阻止佢復發嘅機會， 減低佢復發嘅機會去到大約係50%。左右啦，有啲研究我記得去到55%左右咧，即係一半到啦。 高噶咯都。 係啊，咁所以復康咗之後嗰、那個運動咧係更加需要。嗱、咁究竟做咩運動咧嚟預防癌症？咁、目前好多嘅研究咧都係用翻我哋基本上就係世衞嗰個運動量嘅指引啦，即係成年人每日30分鐘啦。 係。 如果係長者嘅話咧，即係去到65歲以上咧，都係用翻30分鐘。但係喺2018年嘅時候咧，就加多咗就係每個星期咧應該做2次嘅力量嘅锻炼，因为肌肉你有肌肉嘅时候咧，而家我哋好有趣，我哋发现咧，我哋做咗肌肉即系出力啦，主要出力， 出力嘅時候咧，我哋肌肉裏邊咧會分泌一啲嘅酵素嘅生化物質，而呢啲嘅物質咧會係 send 個信號咧，係遙控本身我哋嘅內分泌系統，令到我哋呢個系統咧就係運作得係更加完美。咁所以肌肉嗰個嘅喐動啦，肌肉嘅訓練嚟講係好嘢嚟嘅。咁另外啦，頭先我講到話大腸癌啦，或者係結腸癌啦，其實都係類似相近嘅一個情況啦。喺研究嚟講咧，做運動可以幫佢降低嗰個風險大約三成左右。 呢個係講緊結腸癌。 係啦，係啦。咁呢個成日三成好多㗎啦。你諗下，即係我哋假設700万人嘅三成，降低呢個風險，其實令到我哋社會嘅醫療開支都慳咗好多錢啦。 係噶，所以話健康就係財富就咁解。係 啊，仲有一啲癌症嘅復康，我識得好多，譬如社工啊或者醫護界嘅朋友咧，其實如果家人有癌症嘅話咧，其實整家人咧喺個情緒啦同埋精神上高咧都有一定程度嘅影響。 係。 咁所以如果大家預計到可能呢啲問題都會出現嘅話，咁不如你而家做下運動，恆常運動，令到身體健康啲，改善啲。咁即係其實嗱，數字咧就唔會呃人嘅。呢啲全世界嘅研究就話，譬如恆常運動可以降低乳癌40%。咁呢啲人係真係實質全世界嘅統計出嚟嘅。所以即係你有時相信呢啲嘅科研嘅報告咧，對我哋自己做好自己嘅本分啦，都有幫助啦。 咁嗱，一個都係女仔方面咧，就係子宮內膜癌嗰啲又點咧？係 啦，嗱，子宮內膜癌都其實仲有一樣啦。嗱，你哋成日都聽女士咧要去驗一下一啲嘅測試啦，係咪？我記得嗰陣時有個宣傳嘅廣告就話：唔係我嘅，我嘅初戀情人係邊個？係 啊，而家都有出㗎， 而家都有， 唔會揀中我嘅。 是啊，咁因为你唔去验咧，有时真系唔知啦。同埋可能有啲预防注射嘅疫苗啦，你做咗嘅时候咧，你个风险又减低啲啦。再加埋你有恒常运动啦，你有良好嘅生活习惯啦，最紧要就系唔好食烟同埋唔好饮酒。因为吸烟咧，令到我哋癌症嘅风险就特别系肺癌啦，同埋诱发其他相关嘅癌。這个咧，佢系好似等于你买棵菜送棵葱咁样吓，佢诱发到你身体其他嘅疾病系好高嘅风，所以吸烟系绝对系不应该做噶啦。 系啊， 咁另外酒精都系啦。酒精而家世卫都確認咗係第一類嘅致癌物質，咁所以衞生防護中心我記得都係年青人就真係唔好飲酒啦，係咪？咁同埋咧就係未學飲嘅就唔好學飲， 係啊， 飲開嘅咧就飲少啲。 咁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嘅話，係啦，要減低，同埋真係喜慶嘢先至去飲多少少咯。 咁啊，另外仲有一啲雖然香港我哋都唔係話好常見聽到嘅一啲，譬如膀胱癌啦，或者食道癌啦，咁呢啲喺科研嚟講，即係過去呢十幾年嘅追蹤嘅研究咧，都發現咧就係你恆常運動咧，可以降低大約係15%-20%左右啦。 都好噶啦，嗬。 係啊，即係呢個風險嘅，其實我哋即係有時覺得講俗語啲，即係嗱，我哋細個咧，我哋啲爸爸嗰代咧就係成日買馬噶嘛。我細細個聽佢買馬。 咁而家都有嘅。 有 tips 嚇。咁啊，喂，嗰只熱喎，咁樣當係一個咁樣嘅機會率嚟計算啦。咁所以民間都有時有啲智慧。 你講緊嗰個機會率係嘛？ 咁啊，另外咧，嗱，仲頭先除咗係講到膀胱癌啦，同埋食道癌之外咧，喺嗰個腎癌啦，同埋胃癌嘅風險咧，呢兩個都可以分別降低咧，係大約係23%-19%左右。 哇，其實即係總括嚟講咧，都達到。是降低15%以上的了，很多东西都是。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正正在2018年那个最新的健康运动指引呢，它就引证了，它就说即是所谓叫纯正的医学啦，或者我们叫实证的科学。即是说说服人地大家人人去参与这个恒常运动。喂，那我们医学上都要有数据才得的，是不是？你不能够告诉人听市民做运动好。那有什么好呢？那当然啦，即是提升我们的新陈代谢啊、免疫系统啊、心脏健康那些呢，好似唔係好夠， 係 咁啊！因為癌症真係越嚟越年輕化啦，同埋越嚟越普遍，咁所以喺醫護界嚟講，真係有好多嘅呢啲循證嘅醫學嘅數據啦，嚟說服我哋咯。 嗱，我要舉一舉手問啦。嗱，通常咧，如果你有癌症嘅人又攰啦，精神唔係好夠啊，醫緊期間啊，更加係柔弱無力啦。好啦，真係如果好翻嘅，都係當然好開心啦。但可能個體力都好弱嘅， 係啊。 咁啲人就會話嚇，咁、我咁弱，我點樣做運動啊？ 冇錯，呢、这個真係問得好。咁其實我都識好多癌症科嘅醫生啦，同埋佢哋嘅物理治療啊、醫護嘅團隊啦。其實而家香港都係做得好好嘅。譬如你做一啲譬如化療啦，你會好攰啦。咁佢有物理治療師，會有醫護人員咧係 針對你嗰個個案咧，然後提議或者你有啲咩可以做得到嘅。咁始終都係嗰個大原則咧，佢哋喺個復康嘅治療嚟講咧，運動都係其中一個主要嘅治療嘅工具啦，可以咁講。 嗯。 咁咧好簡單就係話，如果你係接受咗治療，你一係就喐動，一係就唔喐，攤喺度。嗯，咁你兩個比較下，邊個情況會差啲啊？咁你攤喺度唔喐，梗係個情況差咗㗎啦。係 啦，你都為咗自己健康，同埋萬事都會有個起頭㗎啦嚇。開始嘅時候，你咪慢慢即係循序漸進去做呢個運動啦。咁啊，總之咧，今日嘅總結就係話，我其實有病冇病，你都要做運動啊。咁如果有病，你更加都要做翻運動。咁特別咧，就除咗一個即係恆常運動之外，仲要加埋呢個力量嘅訓練。 冇錯冇錯。 咁個力量訓練就係例如好似揸啞鈴啊、水樽嗰啲。 冇錯，或者反璞歸真嘅，你喺屋企做翻我哋讀書嘅時候嗰啲掌上壓啦、啊，或者係 sit up 啊、仰卧起坐啊，咁都係一個力量嘅鍛鍊嚟嘅。 掌上壓咧，如果對於一個病人嚟講係難做啲嘅。 如果我哋講預防啊嘛，當然啦，復康嘅話咧，你可能有物理治療師陪住你去做啦。咁但係假設我哋而家大氣電波講就係話預防。你每人做好少少嘅话咧，帮我哋嘅社会真系悭咗好多嘅医疗开支啦。 系好啦，咁啊唔该晒雷博士，咁啊各位朋友啊，的起心肝为咗健康嘅体魄，悭翻好多钱，咁你都要做多啲运动啦吓。 系啊， 坐言起行啦，你啦，今日开始都唔迟噶。咁啊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拜拜。 除咗做运动之外咧，都要保持心境开心乐观嘅。佢都系克服咗呢一个乳癌，活得开心愉快。 那日谁在荷塘伴我摘荷花？ 陈美玲。 五月明艳夕阳下。 五月荷花。 那日谁在长堤问我住何家？背着人坐月明下。恨那一天。会不向他倾诉心中说话，五月明媚，荷塘又再摘荷花，盼望人在夕阳下，朗月明亮，长堤上再度寻他，纪念前事泪已下。那一天不答他，如今分别了，我会不向他倾诉心中说话。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陈美玲嘅五月荷花结束我哋今朝节目，听日星期四啦吓，有林思维咧就讲啊行山前嘅营养饮食，行山中段嘅时候我哋点样补给咧？我哋都拍咗条片啊，摆咗上去 Facebook 嘅，大家可以去 Facebook 嘅五台之友嗰处，同埋我嘅专业嗰处啊睇到呢条片，咁啊可以俾啲意见同埋俾 like 同埋 share 嘅，咁啊听日再见啦吓，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当地星期二到佐治亚州拉票，行程表上有两场活动。拜登在其中一场活动上继续打疫情牌，指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虽然曾经向新型冠状病毒宣战，但实情是退缩同投降。拜登话：此行到佐治亚州系要话俾国民知疫情可以受控，又指假如自己当选总统，唔会向病毒举白旗投降。